好，欢迎翻到嚟《恶他餐》咧。咁之前讲男声优专题就讲咗细谷佳正同埋木村良平啦。今次讲咗两个，已经唔系话打包宣传，系噶嘛，连体婴嚟噶啦， 一定分唔开冇办法。 系啦，参面之王中村由一讲咗参面先，因为参面佢好容易暴走嘅。 讲下自己先啦。 嗱，参面咧，佢第一次听佢演出，佢应该系几多？应该在 Chopis 嗰时未听，冇睇 Chopis， 所以冇听佢演出。跟住佢一路去， 我系 X 咯， 参田唔系机战咩？ 唔系 X， 同埋 X， 同埋 机战 Alpha 啊嘛， 冇啊，鬼啊你 啊咩？都唔系，我再早啲，我系杜娜游月嗰套梦幻天女咧，佢配嗰佢以19岁之嚟配个35岁嘅大叔嗰套咯，御景国神都仲记得个名。 但问题系佢系似35岁大叔嘅外表， 到而家都系啊， 到而家都系啊， 冇成 长过 噶， 佢有佢系好少就少我哋。个样同把声系完全 match 嘅，因为有啲男星嘅把个样同把声系完全 match 唔到，最简单就系桂山周知，系经典嚟嘅。你睇 安源 添，安源系你，安源几个极端例子嚟。 安源系另外一个悲剧嚟， 我以为讲阿小山添， 唔系小山系有佢小山。 小山真系万能集翼啊！ 但问题就 是、但问题个外表唔似咁刚强。 等先，边个小山先？ 小山也 刚智嘅话咧，佢系好容易认到嘅。小山力也就乜嘢角色都配，但系佢个样同把声完全 match 嘅。 系啊， 男声优嚟讲，佢男声优系呢类咁嘅个样同把声完全夹唔到嘅，系啦，已经好多噶。 咁啊，真系好多啊， 桂山一个，小山力也一个，跟住 睇佢配桂山要睇佢配咩角色。 跟住他先讲。演佢睇下先，男星有而家男星有好啲，因为而家男星有睇样比较多，就比较 match 到。 靓仔咗依家男， 靓仔咗，普遍 嚟啊嘛， 靓仔咗。但系男星有系唔美噶嘛，所以只有冇人咁，你好难 match 到佢把声。 冇错， 咩唔算到真系。 嗱，杉田咧，佢 X 我第一次听佢把声 X 啦，佢又系好典型嗰啲，佢早期走咧系木独佬嘅路线嘅，即系把声 真系黄毛流啊，嗰啲咁样咯。 系啊， 但系好奇怪，杉田以前啱出道嗰时候都仲有接下啲少年系嘅角色，佢而家真系越配越少。佢最近嗰次配少年嘅角色， 勾勾之血咯。我听杉田难得，哇！原来佢有呢把声噶。 唔系再近期啲嘅，再近期，不过你哋应该唔知噶。心跳回忆女性向版咧第三辑，佢配男主角咯，樱井楼下。佢当初配呢个角色嗰阵时咧，即系所有女性向论坛咧都爆炸咯，跟住个个都话。话即系话系 miscasting 嘅意见咧，其实系占大多数，因为冇办法，因为冇办法，你一听到杉田把声就谂起银魂，谂起银魂咪就系笑咯。 系，sorry， 呢个即系我把声得罪咗你 ，sorry， 真系。佢喺银魂之前其实一直以为叫做半，真系完全红起嚟嘅。 系啊，冇错，即系银魂系。 同埋佢有佢，同埋佢之后又事务所执笠啊，搞一大，跟住俾阿东 Kimmy 佢真系靠啲低俗，即系佢低俗个。 佢系之前一段时间事务所又执笠啊，识演技又唔好啊，总之就一连串。俾要卡拉照顾咗好长嘅时间，直至到2006年， 黑历史， 都唔系黑历史嚟噶啦，佢两个中村由一唯一嘅对手啊。咁佢去到2006年，佢选咗做板田人士之后咧，佢 character 形象系佢本人形象啦， 转捩点嚟嘅， 系冇错，转捩点系。 啱啱两套作品改变咗佢嗰个 银魂一套，咁另外一套 咧。 咩啊？ 梁公春日， 我梁公春日 系啦。 咁嗰套嘢红咗唔少都大 hit 埋个角色噶嘛，你都 啊咁啊系。 佢呢两 虽然真系其实系梁公， 梁公就应该讲咧，梁公系佢个基本套租形态嘅确立 啊。 板田人士系佢个人嘅形象确立， 猥琐下流形象啊。 套租耍宝 啊， 恶搞玩啃，基本上佢嘅形象系完全因为有银魂之后佢爆出嚟。 咁租做算咩啊？ Jojo 其实是假设形象嚟噶，延伸咗假设形象嚟噶啦。 系啊， 等先，阿杉田本身嘅 Jojo 处理噶咯。 系啊，佢系玩到 Jojo 肯噶嘛。 咁咪啱晒佢咯，最玩嘢嗰个 Jojo 搵佢配，咪一流咯。 提埋咧，即系有一粒，即系有人掘翻啲黑历史咧，即系而家 Jojo 播紧啦。 系， 原来当Cam 当初画 X 黄马流咧，系用空调城太郎做原型嘅。 真系噶， 系真噶， 系啊，当时系挖翻啲黑历史啊，因为据闻当初人访问翻 Cam 咧，当出咗第六部空调墙出场嗰时候咧，成个 Cam 嘅工作室咧好似开丧礼一样，因为佢成花配嘅标嘅重要死忠分子嚟噶嘛 Cam， 哦，原来系咁， 咁佢 即系有女就， 咁佢不过严格嚟讲系一个假嘅成太郎，真嘅Joseph 咯， 哦，原来系咁， 佢系配咗银魂之后就开始啦，佢啲搞佢啲。 搞笑， 你他角色啦，你他角色就爆啦， 系啊，就狂爆咯，完全系揾到自己嘅定位啊呢、這个， 系啊，佢后嚟同埋佩珍都系搞笑暴走，莫名其妙奇嘅角色， 系啊， 其实依我哋佢其实配咗好多正经角色嘅。 有全部集中喺女性向。 你唔系同我讲一辉都系搞笑角色啊？ 系， 一辉本来个角色唔系搞笑，配咗杉田把声就变咗搞笑啦。 就是、当人咪画咗一集就系凤凰咗一辉，仲喺背后啊！ 真系唔得，完全可以。 跟住呢个梗之后，大家系完全冇嘢讲啦，我哋冇嘢。 完全唔可以用 无言咯，成件事。 完全唔可以用正常嘅目光嚟看待一辉啦，已经。 佢系好恐怖，因为佢本身佢嘅夹佢系嗰啲。就算佢配正经角色呢佢都你嗰都会想笑同埋一 咩例如呢个蛇叔哥拍档 又系嗰啲大家听蛇叔哥拍档你又系觉得佢系探险。佢有一个问题就系佢唔系话冇演技但佢系好容易将自己嗰个形象带咗个角色度。 所以一 直都玩烂角色都成笑 系啊。 变咗成 我最经典系呢、這个 成套嘢变得好有近啊！冰 果 有佢， 冰果 客串一集啫嘛。 喂，但问题佢客串嗰集佢系抢咗角色嚟玩啊，大佬。 佢做嗰、那个料理部部长，本来 攞支近嚟出喺背一背个。 本来咧系有剧本俾佢嘅， 系啊。 而喺第一次试练嗰时咧，试牌嗰时咧系照住剧本读嘅、啊，但喺正式彩排嘅时候将剧本掉咗， 爆肚。 一分钟完全爆肚。 嗱，仲要嗰张千花年嗰句话，得先巧啦，你冇。出嚟玩， 佢玩近，因为佢画呢个形象太明显啦，所以变成咗就咩？佢、自己都咁讲。如果佢唔系如果佢冇呢个形象嘅话咧，其实佢 好 难都 我觉得 样又唔系靓仔，声又唔系靓， 真系靠奇招突出咯。 系啊， 成件事咪 系啊， 但系真系成功咗喎，成件事俾佢。 唔系，同埋咧有啲嘢咧，佢我觉得佢点讲咧？我觉得可能唔知系咪有预谋啊？佢自己咧逆流翻去玩翻啲角色咧、令到官方咧逆流翻去咧，你就顺你个角色还点都系咁崩噶啦。我顺势推出啲更加崩嘅嘢嚟玩翻转头。 因为参田嘅配音令到佢咩嘛？令到个佢即系个角色加咗个 character 落去啊嘛。 系啊， 佢系应该讲就系佢会将自嗱。有啲声优咧就将自己嘅特色传染俾角色，即系咁个细谷啦，或者丁公啦，而咧参唔就佢污染紧角色，即系佢主动嘅，佢明显系主动污染角色，然后咧佢将个 意图去搞坏角色嗰 阵，系有意图嘅， 有意图嘅刻意嘅，而将佢个而家咧制作咗将呢类角色回忆留翻去原作，印象中有呢类咁嘅离谱嘅喺我其一个好难我突然间谂到例子。 啊！ 遮住起狗子，佢好刻意地将自己嗰个角色、个人角色性带入去角色度，然后咧个角色又影响翻原作漫画。 啊！ 女神嘅贝鲁丹迪咪咯，系你发现咗贝鲁丹迪里面系喺漫画里面系越嚟越起狗子化噶。 嗯，连个作者都被感染咗，被 参田就系好明显地佢感染咗银士感染翻原作嘅银士。结果系 参田最近代表嘅作应该系呢个 Pacific Rim， 有冇睇到先？ 呢套梗系有啦，呢套就。 日本版 喎、OK， 咁我冇睇日本版，但我知系佢配 啊嘛，环太平洋啊， 咁太平洋，但系好多近啊，成件事啲各个角色入边， 佢动画化噶 啫嘛， 会动画化噶，全民会噶， 唔系而家好似玩紧动画公司，日本动画公司做紧制作。 不过你讲开又讲，我真系你参田，即系讲机械人呢边咧。其实参田好似冇乜高达运嘅，好似 佢唔系冇乜， 佢唔系冇，完全冇， 佢配咗一次路人啫。 系， 仲要喺个路人角色喺总集篇俾狼穿， 好似 食埋， 系啊。 佢唔单止冇跟邓运啊，佢连机人运都冇啊。 机人有啲嘅，嗱， 佢自己做 AI 喎。 嗱，创星里面做 AI 呢、這个，都起码都受嘅。 二来呢个阿布拉夫做嗰个整备师， 跟住喺最新嗰套革命，唔系革命机，系 创星， 唔系创星，系 唔系翠星嗰套， 嗰套 间台 翠星嗰套。加尔光提亚， 未加尔光提亚，由冯马良系做主角。 你唔系讲达明西系嘛？ 文西系文西啊，文 西 O K， 阿陈宇一声抢， 阿文西，阿文西好精彩嘅，文西就佢不啲 conflict， 佢做过 系啊， 佢嗱佢呢度一直叫差人少数地比，佢系正经嘢做嘅，做一个叫大哥哥嘅角色， 好多其实好多佢正经做噶嘛，但大家唔觉，即系 唔觉啊， 用即系永远都系用一个即系搞笑猥琐角度话， 系啊，但系你明唔明啊？就算佢配正经角色都好咧，都系一大堆人咧， 系啊， 攞翻佢啲崩坏角色啃嚟玩啊，话 系啊， 一听到杉田把声我就想笑，点算咧？咁样 呢个嗱少数例外嘅，萨姆拉弗拉明科。 因为男主角 真系完全正经由头到尾， 呢个真系由头到尾都正经嘅。 佢少数你真系收到佢嘅演技出嚟，因为佢新因为个新人咧，你唔去傍住佢嘅话唔掂，所以佢其实好多应该咁讲，如果唔系佢嘅话咧，胡仲尧杀死个男主角，胡仲尧存在感会压死个男主角嘅，系好几场戏全靠佢同胡仲尧对手戏先至化到胡同呢啲戏出嚟嘅，佢系叫做好有演技，但系大家唔会有人去留意嘅， 大家俾嗰样嘢。 系 俾个形象 咧、太深入民心， 同埋佢系男性版嘅中村桧里子，佢嘅网台啊 event 嘅演出系比佢嘅声音更加 咩啊？唱会所歌啊？咩神奇大帝 算啦，嗰个正嗰个系佢 唔记得唱，我唔知唱。 参演咧， 妹哥 佢妹哥咧系嗱参演， 好正啊！ 佢嘅唱歌，佢嘅歌艺系出咗名崩坏嘅。 系啊，好崩！咪其实唔好讲参演，成个男声优成个男声优界咧，你可能真系出一个识唱歌，你可能真系每一个世代先出一个噶咋。 咁唔系嘅，睇小野啲， 小野啲唱歌都唔系咁好听嘅啫。 咦，唔系、 啊，我系讲啲歌，我系讲啲歌嘅内容。 佢作曲厉害，作曲厉害。 呢个解释。 但系如果讲唱功嘅话咧，细谷绝对唱得好听过小野啲咯。 细谷同埋参演嘅分就系，如果细谷从来未有嘅话咧，参演就梁登华美智。 哦，原来系咁。 但系好啲歌嗱，一梁登咁样，因为佢歌系太恐怖，所以就经常会唱啲咧诅咒歌啊嗰类嘢咯。 你一讲到阿杉田本身啲嘢，我谂起佢俾阿柚木逼 Q 嗰下啫。 哦，嗰一班啊，东佢嗰个打机节目俾阿柚 木逼少数可以一嘢 Q 到个男声优嗰度。 嗱，又有趣嘅，又而家 呢个叫价值感。 嗱，最近咧又从江青城出咗名系，所以叫女性苦手、超苦手啦。啊、其实杉田都系好苦手嘅，边个杉田就咩？如果喺同场有男声优嘅话咧，佢就佢嘅 好骚扰男声优， 佢 唔系骚扰女性优。 同场有男声优就同场有中村先。 系 佢 吓搞清楚呢样嘢。 如果同场女声优熟，或加上有男声优嘅话咧，佢嘅下一他开关就打开，跟住系咁讲噶啦。 开有冇？ 但系如果同场得一唔熟嘅女声优，之后加得佢一个嘅话咧，佢就空气化嘅。呢个好多人都话噶。阿曾生天无人咪都吐佢槽咋？我觉得你完全冇中意女人气息嘅。你真系你得闲就同男人玩啫。 由头到尾同男人喺埋一齐。 系啊，曾天无啲吐佢槽噶啦。 揽后麻 甩佬啊，我 系 一个。 系啊，揽后攻王，仲有细谷病嘅头号病患 者。咩嗰啲咩？呢机会唔属于我啊嘛，佢要讲 佢噶嘛。佢唔系唔中意女生，而系佢中意亲嗰啲就系、是、你可唔好可唔好你奶虾妹形象可唔可以咁深入民心啲咧？嗱。头号中意女声优桑到发紫， 系啊系啊系啊，冇缘嘅喎，但系佢两个 超冇缘啊！佢系啲越中意嘅角色，越中意嘅声优系越冇缘嘅， 就系阴功。 比较有缘咪系啊，月卡兰，但系月卡兰系另一个问题嘅，月卡兰嗰种缘分系另一种缘分嚟嘅。跟住合作用 水树咯， 水树咯，水树都算多嘅，其实水树、嗯，因为始终你有飞有纳罗行啊嘛， 哦， 佢相对讲算多嘅，喂，水树有助长公演咧，一定揾阿探田，因为佢玩得啊嘛， 哦，咁啊系， 然后跟住有冇碧山一代比较多嘅，有冇碧就有冇碧同泽城就黑转系叫做两大黑星， 吓， 因为泽城又系 泽城同埋有冇碧咯， 识泽城咧系出道时识佢啦。 业员 嚟噶，佢出道先识咗阿三田，出道而家佢系黑住佢嘅，跟住就小林优咯，小林优同唔知点解就小林优同佢嘅相性系夹到，简直系冇。 咁 女版杉田， 一个下流，一个画伯， 系啊， 即系嗰啲即系我哋啲七条春嗰啲画。 如果唔系杉田，如果唔系杉田， 你要记住小林优唔止画伯，佢都好下流。 OK， 如果陈咪杉田嘅女性超苦手型又咁深入民心嘅话咧，大家已经将佢同阿小林一配对噶啦，佢两个拍档多到咧系数唔晒啊！佢够咁四试过一季有三个作品一齐，一个礼拜有三个作品噶。 除咗杉田同中村两个要打包销售之外咧，其实杉田同小林都应该打包销售。 经常打包佢两个，由银佢由银开始嘅，佢哋两个演 员， 跟住一路经常合作，有理冇理都见到佢两个嘅。 系啊。同埋小林又系咧，啲角色唔步走唔接咯。 或者讲小林系佢平正经时小林优咧都得，但系步走嘅小林优先系佢复晒。咁啊，佢放啊，佢同杉田嗰种咧步走法咧系有少少搞怪嘅。小林优嗰种系叫因为狂气嗰种啊，即系可以好癫嗰种感觉。 你估即系开演唱会搞到要白车走呢、這个传说系小林优做到嘅啫嘛？ 嗰次佢喺Animation Summer， 佢同大龟 Kazan 唱《住王先生》首主曲《 唱完之后佢唱完之后后来问咗。 哇！咁大件事， 小红话白，我另一个传说有机会一定讲佢嘅。嗱，比起嗰杉田，佢就因为佢形象太好，好也可以优点或者要点啦。佢系冇长期有工作，但系佢系永远固定咗喺嗰几类角色。你好啦，又嗰句配Samurai Franco 已经少有地配比较正经角色 噶啦。正经， 其实佢有正经角色，但系你哋会少睇，因为女性向其实佢红啲，佢喺一般向红之前咧，佢女性向配好多正经角色 ，BL 配过啦，十八禁嘅月女 game 佢配过啦，咁女咁 十八禁男性向动画都配 过系嘛，系啦，咁月女 game 唔使讲啦，月女 game 其实用零用佢都系嗰扎噶咋， 男睇啲月女啲十八禁嘅 out 十八啦，男声优咧好处就系好容易认，所以有几个男声优咧一配啲十八禁动画咧， 佢哋披马甲系冇意思噶，一听就知噶啦， 嗱好简单系风之水之声，一开声你唔系成出嘅边个信啊？跟住之前佢帮佢嘅啲死党嗰套死党副区Data 嗰套 L 动画咧，一开声惨面之王啦。 系咯， 跟住仲咧唔好讲啊， 仲要杉田个马甲，你十年用零佢都系嗰一个嘛。 六川光啦，唔好讲啦，佢更加特到咧，更加特别啲嘅。不过佢哋唔系好介意嘅。 其实佢哋唔介意嘅。 不过问题事务所嘅问题啫。 系啊，咁但系其实杉田佢红咗之后，佢。啲女界嘅已经少配咗好多，真系真系少咗好多。 够工作做咁嘅样住。 系啊，咁同埋尤其杉田佢多产咧，佢唔需要咁多呢啲即系啲唔见得光嘅嘢咯。佢自己又有自己嗰套。 应该讲就系佢表格佢已经接唔晒啦。 够啦， 系表格都接唔晒。即系 好 简单， 似边个就系佢依行政咁样。你唔系以前佢唔系特登唔配女界嘅，佢表格工作已经接到 已经够，即系佢唔够，佢仲 唔 够时间做。 系啊。 做 不过讲到杉田，我真系要讲佢只 game， 佢只 game 完全系将自己私器公用咯，系啊，月英学员， 根本上就系佢将自己最中意嘅声优摆实落 ，佢仲用细谷做主角， 细谷主角，跟住组建沙织女主角，最 好似系啊，真系中意沙织粉嚟噶， 系啊，做沙组建沙织嗰个中村由一， 最经典嘅就系咩？佢做管家，个大小姐边个？桑岛法子。 桑岛法子正， 但系咧，杉田有两个，但系他好中意玩嘅，一。佢冇高立云讲过啦，二就系佢同女声优嘅超舞云呢样嘢都有啲讲过啦。呢两个咧，他系大家玩咗好耐就系，都系佢咪就系大家继续玩落去。就系佢嗱，佢系冇桑岛法子嘅 email 嘅。 咁阴功，我而家先知佢冇，我以为佢有嘅添。 冇噶，所以咧，中村由一有桑岛法子电话咧，其实好羡慕嘅。呢个系佢系好羡慕啊，数中村咋嗱一。佢有桑岛法子嘅手机电话，跟而咧，中村由一系经常性同佢中意嘅声优合作，组建沙织啦，桑岛法子啦，Yukana 啦，系经常呢几个系完全合作，系合作到系让佢妒忌嘅，但佢完全冇揾嘅，就系嗰句，佢合作亲啲同男人合作嘅。 系啦，咪男后宫王咯，所以佢仲要系唔系能登嗰，佢仲要唔系能登嗰只萌到一大票女同行嗰只，佢系自己要扩展佢系男后宫嗰个。 男后宫系啊，佢同埋佢好有后辈缘噶。 系啊，佢后辈缘好好嘅。 细谷、岛崎、紫岛，净系紫岛塔都算后辈啦，已经系。 松冈。 松冈精成、岛崎信长。吓、 啊。 一辣。 最近石川嫁人添。 佢系嗱，佢系一个几好前辈嚟嘅。 系啊。 亦都咁讲啦，咁讲啦，佢唉。佢都系同中村 BL 算数啦， 唔系你两个不如结婚啦， 唔系结，我以为结咗噶啦，唔系结咗啦咩？ 试过出道早年，因为试过中村屋企一个人住太寂寞，搵咗杉田去住咗成个月， 哇！ 跟住几个 同居，然之后中村踢佢走。 嗱，中村咧，中村由一咧，佢就真系好传统嘅男声优走红方式模式，就系最初几年路人 系啊。 比较有啲名就係無聊漢版娘裏面配嗰個男主角，但係嗰套戲賣點係咩？新天木大戰大清水。 哦，原來係咁。 但係佢唔係賣點嚟㗎，純粹叫做咩？路人男主角嚟。 邊個咯？ 路人男主角。 跟住係佢係 Kurato 一套一派紅嘅。 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係啊。 係突然間大家知道估唔到就係、是、呢、這個邊個？呢個咩聲優嚟㗎？因為佢對手中原版用桑島法子，呢兩個係出咗咩狼角色嚟㗎？ 但係佢喺嗰陣嘅表現已經好好㗎啦喎。 上身。有時黑佢 AS 裏面有一佢講佢回講翻佢爸爸嗰段説話，嗰幕我聽一睇一次喊一次，佢完全上身嘅演出嚟嘅，佢完全真係變咗宮崎駿也嘅。 跟住之后咧，好啦，大家知道佢原来咁掂之后咧，佢啲 我听直接中意罗咯，佢啲主角嗰啲咧， 佢主角运超强嘅，但系一咁正常嘅，佢把声系真系 佢把声系真系好特色，系主角声嚟嘅， 性感啊， 系啊， 即系用我用性感嚟形容佢， 系啊， 例如话系钢琴朋友啦，跟住月明几斗。 街本光一咯， 系咯，街本光嗱，街本光一同期配嘅，好妙嘅。街本系佢啱啱同一个即系同一个礼拜，嗰时佢啱啱好咧，江琪朋友嗰就讲话就系讲佢回忆佢老党老豆嗰个古仔，跟住咧就系阿江琪朋友佢初恋女朋友，跟住佢嗰幕客喺绝对可怜嗰佢就一幕，阿江唔系男主角啊， 男主角阿街本咯， 街本咧喺度喊嗰幕， 街本咯， 江琪朋友上身。完全是江平友嗰啲嗌法嚟嘅，佢系，但真系好，佢系 即刻用啊，即刻用翻， 真系好。 咁讲啦，依类演技咧，对于男听友嚟讲，大部分男听友嚟讲系真系好难嘅，嗱，好难先有一次嘅， 系好难先有一次。即系把声性感嘅男声优嘅话，又有演技。中村下一个啦，小爷有时我都觉得下一个嚟，其实佢把声都几性感，即系一般小爷声，唔系将军嗰种啦，梗系。咁但系其实小爷有时佢一般少年正经嗰色，其实嗰把声咧都几性感嘅，即系但系未至于中村嗰阵净系听到耳仔会大肚嗰啲咁样，咁梗系未至于嗰 种啦。有几个男声又系嗰啲听咗就会怀孕嘅，中村又系其中一个。咁、年纪老嗰几个咧，即系如果年纪大一批咧，藤原启治。 同埋 全力全开 井上和彦咯， 仲有阿白袍神父中田洋次， 哦 中田洋次全开性感声好恐怖噶， 系啊，低音重炮嗰啲好中意啊，其实我真系， 或者系头先提过阿小山力友啦，又系佢一真系要 跟男性荷尔蒙 啲雌性声出嚟， 真系 即刻女低， 真系会真系刺激男，真系怀人听声音系。好惊人噶，佢两个呢几个声优，但中村相对嚟讲，佢比较系压，佢 青少年 清爽啲嘅， 爽啲系。 佢咧，佢就话马能，佢又未算，佢可以做啲比较冷，即系比较冷漠啲角色。佢种冷漠真系冷漠嘅，佢同细谷唔同，细谷嗰种系叫木毒， 系 细谷 真系木毒同埋老土咯。 但系咧，阿中村嗰种就真系 cool man 啊，好冷漠嗰种。你觉得系佢刻意拒人于千里之外，而且佢就系佢想同佢。有交流，但系系唔知点去表现佢自己嗰种， 系啊， 因为就 系 佢几明。 不过中村本身系傲娇嚟， 即系点啊？野崎君嗰种啊， 系啦，野崎君就系呢种啦。 木毒，但系其实我到而家都依然觉得野崎嘅最佳 casting 系安原咯，因为可能我 drama CD 版我都有听嘅，但系安大咧，其实成个 drama CD 佢嘅 casting 系同个角色系真系好 match 嘅，因为系作者自己指定嘅，咁变所以变咗，其实我自己好中意 drama CD 个 cast。 不过问题就系、去到动画嚟讲，你只可以同埋应该讲就系 安原配野崎最大嘅一个缺点就系佢配得真系唔似高中生咯。 中村 就真系似好多。 唔好咁啦，你叫安原配高中生会死啊！ 系咯。 咩啊？安原配鬼灯唔知配得几好，好中意啊！ 鬼灯你记住。系啊，鬼灯已经出咗社会做嘢噶啦 ，OK， 社会人 几百岁系嘛，几万岁嗰啲咁样。 嗱，佢几个角色， 你明唔明？即系原作者点解要揾安原去配野崎君啊？ 我知道，因为佢同 Ken 两个做节目有宣传呢套嘢嘛。 一来啦，唔系二来，佢同野崎一样都系得个样咯、 哦。 一开声就一开声就 玩嘢噶啦。一开声就破功噶嘛？原来咁。 嗯，即系相比讲，嗱，中村就讲性感角色啦。佢系真系性感全开，其实我觉得自然啊，就系、是、话， 佢都唔可以拍啲，佢都唔可以做啲好做作嘅。 嗱，所以阿鲁陀系好，系佢因为变咗佢都带个性感味，中性嘅，佢把声好男性化，但系喺阿鲁陀里面，佢系好巧妙地变咗阿鲁陀个角色嗰种 中 性嘅 味， 一种唔不男不女嘅，因为佢系歌舞伎 style， 呢个好厉害。 做越女阿鲁陀 啊，嗰种阿希美嘅感觉，因为佢系嗰啲，你觉得佢系男人，但佢比女人更女人嗰种感觉。中有一有 想煎佢两巴嗰啲咁样嘅感觉系嘛？ 有几个男声优系好厉害嘅，最但系咧嗱，仲唔系话本身把声好尖嗰种，即系本身把声高就嗱，石田章嗰啲就唔好讲啦，嗰啲因为佢真，但系男声优散发比女性更女性嗰几个咧， 咩福山润啊， 福山润系把声好男性嘅，但系佢可以配比女性更女性嘅。 都唔係喎，福山都幾常配正太喎，即係嗱，當然啦，福山嗰把聲就唔係石田嗰啲高到你配女角都冇違和嗰啲，咁但係福山佢自己把聲都係中音偏高嘅喎，咁就細高就係中音偏低嘅，中村都係， 但其實福山啊嗰啲真係中音編歌，代永都可以配女角色嘅，就 福嗱，相中喺中村跟住之後佢一路走紅啦。 係啊， 佢係佢俾佢可以配俾好弱氣，甚至講緊就幾廢柴角色，例如話係高品英介。 嗯。 而佢最唔掂嘅就係 其實係咪廢柴都 比較弱，比較冇比較 即係點樣嘅，即係唔想理咁多嘢嘅人嘅咯，即係唔好搞我嗰啲嗰啲。 簡單 講， 冷叫。 大佬爹，懒叫酷爹嚟， 唔系懒啊，懒 啊， 大佬爹嚟， 懒啊，咩唔想，即系连嗰分能量都唔想散。 盼太郎啊，节目盼太郎啊，节目空太郎，呢个代表嗱，佢做啲咧好好唔想好懒洋洋，但系佢发挥魅力嗰种角色系呢个佢嘅招牌货嚟嘅。 嗱，我就觉得中村咧就绝对唔系重文系。角色嘅料嘅，即系话女性向卖萌又好，男性向你个男主角要卖萌都好。佢唔係嗰種咯，中村一配嗰啲角色我就覺得唔得，真係中村又係發揮唔到佢自己嗰種咯，佢唔可以配啲好做作嘅角色。但係有一個角色我印象好深刻嘅，早咁上年我唔記得咗上年定前年，係歌王子咧，中村咪配一個女扮男扮女裝嘅教師角色，哇嗰、那個真係眼前一亮咯。 係啊，佢初初佢唔開聲，如果唔開聲嘅話， 以為佢係女人嚟㗎係 嘛？係啊，唔係如果知道佢係男人嘅話咧，我想象到就咩？藤原启子啊 但是他的样子摆到明明是那种声来的。 藤原启子如果他阴柔角色是恐怖的，又是一种你觉得。 好背脊打冷震。 打人的。但不是反胃那种，是真的他毛骨悚然寒的。 冻啊。 但是中之后又是得的，他是痴线 的。什么啊，野崎君第一集他后面那个预告，中村已经用那把声来读预告了，那个也是笑碌地，又是那集的亮点来的。其 实中村有一样就好，就是他配角都得，他主角配角都行。 是啊。 而且他有一次是他做配角，所以叫做挺抢眼的配角。 是啊。 咁嘢阿武士道嗰啲啊， 武士道啊， 我好中意呢个， 好中意，好中意，真系好中意呢个。 我但我想问一问先，咪有黑银运嘅人表现如何啊？佢 金文 OK 嘅， 正常嘅，佢正常嘅， 佢正常演出，佢正常演出嚟嘅。 嗱，最差嘅演出就啱好一仲嚟紧嘅，应该系波士应该都未完嘅。斯摩达啊， 啊魔金 系 啊， 佢完全系话即系话俾观众知就系要终于由演一个。好做作角色嘅时候佢啲咩咁嘅。佢係完全唔知道点样表现斯柯达嘅感觉嘅。你听咗佢好刻意地好懒温柔懒性感，但你完全唔係发自内心嘅。 係呀，唔係嗰种特质嚟 嘅。佢唔早见沙车两个睇咗好痛苦嘅。係睇咗 差。其实系咪真係呢个原作嘅罪嚟嘅。 真係咁讲。冇 办法，因为你而家你个主流你无论听小说又好。 即係都要 挫 要挫要成咁样。 係你系要懒系。萌咁样咯，但系其实好冇深度，我觉得呢种唔自然嘅萌，我觉得真系 个角色太肤浅啦，即系嗱， 好似仲衰过我妹咯成件事。 我唔系我妹反而好，我妹角色其实佢 唔系即系我妹系渗到啲真正感出嚟嘅。 我妹咧中文界佢角色因为佢简单啊，所以容易掌握啊，但问题就系斯波特喺个你个真系嗰个系好虚无嘅话，即系虚无角色嚟嘅，你完全唔知佢谂紧乜嘢嘅，即系角色系一个叫做感情，佢唔系淡薄，懒系有感情，但系有啲细节佢扮好似冇感情咁。 哦，中二病啦，即系话 好复杂啊，即 系中二病啊，其实成件事系，但系问题佢唔知点样表达，即系唔知用咩方向表达咯，成件事 摸唔到 角色啊， 系啊，一般嚟讲声优咧头一两集摸唔到角色好正常嘅，即系例如话系始祖精子系多佢同阿泽城美雪合作嗰套咩波，我记得嗰套八合作咧，佢头嗰两集始祖都系唔知点去掌握个角色嘅，但第三集佢摸到角色就好 fit 啦。但中村系花城，即系跪啦就嚟，都系未摸到斯波达亚角色，系我系好睇啊，真系好同情佢嘅，因为呢个角色系佢最。 因为其实冇办法嘅，你第一你个角色已经唔系自己擅长咗，你第二如果你剧本插啊，咁你更加难，更加融唔到入去个融唔到感情入去配啦。 佢同阿早见沙织系好痛苦嗱，早见咧佢系着好怕，佢系你要着佢系好怕配一啲叫做咩啊娇柳做着扮可爱啊嗰类角色。问题就系心算就系呢样角色嘅创怪，你听 我反而早见我嗰种好啲冷，即系冷。 系啊，早见我觉得咧，嗱，我自己觉得佢有少少似温柔，即系再温柔啲能登麻美子，有少少似。 我觉得我用嘅讲法就咩？佢个 S 版能登麻美子，佢系配嗱，佢同马青好似，但系能登咧整成 M 嘅。但早见咧系越 S 越 S 佢越放嘅， 唔系能登都好似配啲 S 角色啦，已 经。但系就早见系即系出嚟就 S 嘅。 哦，原来系。 天生气质嚟嘅。 你睇身佢嗰啲坏娇啊。 我妹咪最咩咯，最明显咯。 佢真系玩好尽我妹，跟住有几套嚟话爸爸家要在我手里面，佢配阿竹衰咁样， 佢嗰啲 S 氣質係爆出嚟嘅。佢配呢類角色佢配得好，但係你佢配啲佢刻意扮温柔扮小鳥依人嘅話咧，即係佢係我覺得係佢自己都覺得係好唔舒服。 係，我覺得應該要揾第二個配咯，嗰啲唔係早見佢配 啊。好簡單啦，呢類角色算心雪嘅話算啦，祝大彩得㗎啦，跟住我妹組合啦，唔好煩啦。 佢又唔想啊嘛。 唔系咁有样嘢就卖点嚟嘅，咁你始终组建又红，中村又红，呢套嘢你靠星优 梗系搏系啊，梗系搏噶啦。 咁拉出嚟咁，你冇办法你唔 组建早就已经红过足达啦，我觉得。 组建系一样嘢嚟嘅，佢情况就系、是、 两方向嚟，我 觉得。唔系佢唔系红，已经唔系红冇问题嘅，组建系，组建系基本上系要做咩？佢系一定会红嘅。是红到边一境界嘅啫。 哦。 佢而家系叫仲等紧，叫做咩？真系。 佢未去到顶峰嘅。 未去到，仲有发挥。 仲有成长，佢成长空间仲有。 系啊。即系角色系够啊，但系。 中村稳定噶啦。中村嘅我佢嘅 中村稳定噶啦，但中村打后十年都好红噶啦，应该。男声优系咁啊，你一系唔红，你一 红又红十年。但我都好难想象到佢去到三木真一郎啊嗰类个境界。 三木真一郎嗰种已经升上神台噶啦， 即系头先我讲咧， 神台级嚟嘅。 首先我讲阿富坤演出嘅，喺对中村啊，佢参演嗰啲嚟讲，可能系一生，可能一个声优十一年、十年都唔会一次嘅。对三木真一郎嚟讲，呢系邪术，呢下啲闲才嘅啫，成日每一季又中一套啊，咁死，哈哈子弹嚟一次，跟住佢跟住你听佢去降炼又一次，佢跟住佢差唔多系。随便一套佢就嚟，你只要俾佢发挥，佢就嚟了噶啦 ，long 又嚟了。 系啊，唔系，但系其实男声优佢哋红嘅周期系真系红得耐啲。你系一红起上嚟系十年起跳，就好似三木真一郎嗰啲。虽然佢每一季接嘅角色都唔多，但系佢依然都系一线要。系啊，所以打后我谂十年、三年中村都会系呢一条路噶啦。 应该系嘅啦，上咗岸 啊 嘛， 上咗岸啊嘛， 稳咗，稳定咗啦。 系咯，即系你同意拍嗰批新嘅，仲要仲 好简单 嘅， 系啊。应该咁讲啦。如果以佢哋两个走红周期嚟讲咧，石川界人岛崎信长佢哋唔该等咗三四年啦。你出咗三年之后出到， 好老实，岛崎有啲危险。 岛崎有啲危险，因为青二咧喺佢演技成熟之前就已经捧佢上去做主角，其实我觉得好危险。第一佢把声唔系 佢一擒翻落嚟就 系啊，第一佢把声唔系咁有特色。其实认唔到嘅，同版一样，唔系好认得到。第二佢演技同佢嘅名气。跟唔到啊！ 喂，同佢同期嗰啲都比下佢咯。 嗱， 系啊， 讲下 同期嗰啲，我觉得佢系最差。 嗱，同期嘅嗱同期啦，松冈精神咧系开始变。 阿松冈我就唔知道，我冇追 佢。 佢 咧开始配佢最初咧又系唔好揾到自己一个主要，但系 嗯， 马加与助手同埋 Life 咯， 佢就突显咗佢系咗一个叫搞笑，有一次走富山园嗰种搞笑路线。 哇，中意内有成，我都系 搞笑嘅。 即系如果个角色越中意佢，佢越发挥到喎。 唔系变态角色咯，搞笑奇离变态角色咯。但问题就系对佢个人嚟讲，其实几痛苦嘅，因为呢类角色通常都系后宫系成。 咁系。 系佢呢个 即系怕 其实唔系啊，因为男声优同女声优唔同。你女声优你配一个女性向嘅后宫嘅女主角可以红噶、哦。但是男声优你要配一个男性向后宫的男主角未必会红的，因为男是这样的，女性观众对男女声优都是他们的包容力是大过男性观众很多，所以为什么呢有阵时女性向的后宫系的女主角呢，在女声优那个位置其实他们match 就得噶，即系女星迷呢啲，佢哋包容力系强过男星迷，呢样嘢系真嘅，尤其对自己同性嘅声优。女观众系包容力系强啲嘅， 嗱喺后同埋后宫系即系话男性后宫系即系或者系应该成堆女仔嘅话咧，松冈好啲，松冈佢把声因为佢比较突出，同埋佢系够明显崩坏，玩得够癫。 吓， 冯版咧就叫做我发现到佢开始揾到自己配咩角色就系、是，你琴日死老豆，今日死老母，听日死小强嗰种， 我 呢样演几好都系咩死嚟死气懒气嗌音可以扮意思啦，跟住 M 三啦，套咗真系咩？好痛苦，好惨，好辛苦角色， 好苦逼嘅角色， 苦逼角色咯，即系苦逼型角色咯。早期进奖同埋石川界就系你哋 石川系好典型嘅少年声咯。 我 调翻转到 早期我都系咩咯，即系又系啲外外外，点样啊？ 外外制制， 外制制 嗰 啲，即系 但又唔系天然外嗰只。 唔系即系点样柒咯？嗰句即系简单讲， 唔好咁衰。嗱，花江夏雪有啲嘅，花江夏雪就揾到一个角色就系美如桂，后生少少美如桂。 啊、 因为佢开始转型去配一啲比较有刻所谓叫做刻意字一啲 有做作嘅角色啊嘛。 嗱，美如桂早期出到咧就系好解好轻浮好搞笑嘅角色。自从佢配完由JoJo S V 里面 Johnny Joestar 之后咧， 係開始識配一啲叫做咩？好黑，即係叫做咩？亦正亦邪啊！一個仇恨嘅角色嚟話係進擊巨人 Alan 啦、啊， Alan 咯、 啊，或者係而家黑子彈裏面嘅彈太郎咁樣， 即係有黑低好耐。 其實我對美與貴評價係比傑特再高啲嘅，因為佢始終美與貴佢嘅發展受佢把音質限制，因為咧男性優其實真係點講咧係。好現實嘅呢一個圈子，你把聲 唔夠硬， 唔夠硬嘅話，你就真係注定你好難俾男觀眾 真係未要貴，我覺得即係開頭最開頭感覺真係好遠，即係點樣好點樣講啊？即係男生小男 好男生女 小男生 嗰啲咁樣， 係啊係啊。 所以其實 雞仔嗰類 係啊，所以因為呢一種咁高嘅聲線，你喺男性向嘅領域其實。 好心你哋啦，系咪香港人嚟噶？好乸型就好乸型啦， 系。 或者我 乸型唔系，我又觉得未遇嗰阵唔系乸型，代永逸嗰阵就叫乸型啦。 喂，代永逸好似唔系叫乸型，佢叫代永逸。重新 讲， 喂，有几个系声男声优系叫做咩？佢性别就系佢名嚟噶嘛？你又唔知？你系完全唔知道佢究竟系咩性别嚟噶？ 系，所以美遇贵嗰只。我觉得佢真係好彩，佢真係好彩，真係可以俾佢咁早红得到，因为以佢嘅音质嚟讲，其实 如果佢同 EP 争 咧， 为少数例外话把声比较阴中性啲，又阴性啲，但系走红就俾自由咯，少数例外。 系少数例外， 但 系 而家入自由好似都算唔好见影。 系阿喵系属于少数例外，系 佢咪有一轮系成日都有佢份嘅。 系啊，我知 系 早 两 年，早两年 系佢轮流嚟嘅，男星又始终佢唔可以。 系轮流嚟嘅，咁因为 佢嗰边嚟讲年纪啦。 系啊， 阿 喵 继 续 keep住有角色上。 系 keep 住有角色上，同埋开始佢戏路开始阔啲啊。 系啊， 所以 开始转型啊，见到系。 所以我对美遇贵嘅评价其实再高啲，因为其实佢真系好彩，因为好多男性优咧，你到四啊岁都陈白柴嘅，职业进步咪系咯。好似我其实我而家都好中意佢嘅，但系可能亦都系受限于音质，但系佢又唔系非常之高嘅音质，但系佢就系红起，你就系红起。 不过有时男性优咧，可能真系 冇办法， 四十几岁红都唔出奇。即系例如话平川大辅咁，佢系表 界。佢近呢一年先至开始表界多咗角色，就我想话。 因为 Nice Boy 而大家识佢先，但系件事跟住开始慢慢加。 唔系因为 Nice Boy 搞到佢唔红咩？ 唔关事嘅，佢其实系唔系应该讲就系 仇恨啊嘛。 佢一直喺 就因为仇恨结佢啊嘛。 仇恨值太高。 Girl game 啊 ，BL game 啊，洋画系咧佢红到爆嘅，但系喺动画界唔知点解谷位，喺呢两年突然间爆起咗啫嘛。 廖海玉咪又系，不过佢廖海玉，我觉得佢已经完全放弃一般向啊，佢全部去晒女性向。 我全 BL 向咯。 系啊。 咁中村暫時啦，因為佢兩個其實真係叫做，我都唔會期待佢演技會有點樣大幅進步㗎啦，係咁啊，伊麗芙，好，下一 part 就講兩個，我覺得係會更進步更多嘅。